第十集。梦对凶的时候比不凶的时候还好看，这话也不知道是谁先传出来的，总之市局上下都听说过。但是因为孟昭这两年脾气被徐局调教的缓和了不少，他又不经常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发脾气，所以这会儿路过的人都驻足多看了几眼。孟昭训了周奇阳几句，转身继续往楼上走。莫名其妙挨了一顿训的周奇阳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只隐约觉得似乎跟陆顾问有关，但又不敢再继续问，只好大气不敢喘地跟上去。一直走到二楼刑侦办公室，周奇阳总算是敢出声了。 赵哥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查什么呀？ 提到案子，孟昭缓了缓自己的脾气。 继续查朱瑞。 朱瑞这个人是有点违和，不过这要从哪里查起啊？ 你先去吃包子吧，一会儿陈云到了你们一起来找我。 好嘞，赵哥，知道了。 孟昭说完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在电脑前坐下来。孟昭强迫自己不去想陆时琛，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案子上。 要让自己忙起来，要暂时忘掉陆时琛，要回到跟陆时琛重逢之前的生活。 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思索这个案子接下来的侦办方向。 周启阳刚刚说的没错，周瑞这个人身上的违和感实在很强烈，为什么偏偏在吴嘉义死的前一晚他忽然从国外赶了回来？除了在儿子被吴嘉义绑架这件事上撒了谎之外，朱瑞是否还在其他事情上撒了谎？还有，周衍是农民工陈玉的儿子，而吴嘉义、祝文秀、祝瑞全部都跟当年那起民工讨薪案有关。现在看来，想要查清案件真相，必须先要把当年发生了什么、陈玉是怎么死的这两个问题搞清楚。 孟昭直起身，从桌前的文件架里头找出暗龙案的相关资料。经侦曾经调查过吴嘉义名下的所有公司，其中也包括文鼎公司。孟昭翻出文鼎房地产那一页，看向公司架构那一行，那里头列出了文鼎在被吴嘉义收购之前的几位公司高层。在警务系统搜查了几位高层的资料之后，孟昭发现文鼎被吴嘉义收购后，几位高层都离开了文鼎，去了别的公司，目前只有其中两位还留在盐城。 看来想要了解当年的真相，只有再去一趟盐城了。 这时周奇阳跟程运走进了办公室。 赵哥，什么任务？ 程运，你通过监控查看朱瑞的行踪，从他回国之前到现在，只要能找到的监控都要看一遍，朱瑞每天做了什么，有没有可疑的地方，把这些全都搞清楚。 是。 小周，你现在立刻收拾一下，跟我去一趟盐城，调查文鼎公司当年的情况。 嗯，好。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欢迎乘坐高6625次高铁列车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是盐城东站，祝您旅途愉快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ation is Yankang Station. If this is your station, please prepare. 时隔半个月，孟昭再一次坐上了通往盐城的高铁。看着车窗外面飞速倒退的树木，孟昭想到上次跟陆时琛一起去盐城的场景。 当时我临时打定主意要去盐城查清妈妈的死亡真相，陆时琛听后只说了一句我陪你一起。那会儿我已经被警局停职，什么时候能复职根本就没有准信。难道那一次陆时琛陪我去盐城也仅仅是为了推动案子进展吗？还有那一次离开林麦家之后，他去追捕那个跟踪我的杀手，赤手空拳地对上两个持刀的杀手，当时我差点丧命。也就是因为那个契机，陆时琛深刻感受到了愤怒的情绪，那总不会是假的吧？营救林麦母子时，在那个废弃的厂房里，面对着林麦举起的猎枪，我能够感觉到 陆时琛在那一瞬间想要为我挡下那一枪，难道也仅仅是为了保护我这个工具人吗？到底什么时候是真心，什么时候又是假意？ 孟昭对着车窗外叹了一口气。周奇阳一路上都不敢吭声，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对，又要挨上劈头盖脸的一顿训。他无聊地默默地记着数，从明潭到盐城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孟昭一共叹了12次气。周奇阳偷偷侧过脸看向孟昭，自打2年前进市局跟孟昭共事以来，周奇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状态下的孟昭，暴躁、易怒、疲惫，似乎还混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哀伤和落寞，总觉得似乎不仅仅是因为案子。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盐城东站到了，请您准备下车，下次旅行我们再会。 从高铁站出来，孟昭跟周奇阳坐上了出租车，去拜访文鼎公司当年的高层之一范明。资料显示，20年前文鼎被吴嘉义收购之后，范明就在盐城开办了自己的房产中介公司，凭借着在文鼎公司积攒下的人脉和资源，这么多年以来靠房产投资和倒卖二手房获利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二人来到了范明的公司，在前台的带领之下，孟昭和周奇阳来到了范明的办公室。孟昭递上了自己的证件。 范总，冒昧前来拜访您，我是明潭公安的孟昭，李局已经跟您打过招呼了吧？ 孟昭仔细地看了一眼范明，虽然跟吴嘉义的年纪差不多，但是从面相上来看要比吴嘉义显得年轻一点。范明立刻站起身朝孟昭伸出了手。 哎呦，你好你好，李局已经给我亲自打过电话了，大名鼎鼎的暗龙案负责人。今天一见啊，真是青年才俊呐！啊，来来来，坐下喝茶。 您客气了。 范明引导孟昭和周奇阳坐到沙发上，又亲自给二人沏好了茶。 从明潭这么远跑到盐城，肯定有很重要的事吧？ 吴嘉义死了，这您应该知道吧？ 啊，当然，这种人死不足惜。 是啊，但是吴嘉义涉及到很多旧案，也因为他的死而失去了线索。这次来呢，最主要就是向您了解一下当年陈玉案的一些细节。 范明的表情之中显出了一丝疑惑，看上去在尽力地回忆着这个名字。 陈玉是谁来着？ 当年因讨薪而自杀的农民工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因为这件事儿，社会上舆论压力特别大，文鼎的官司莫名其妙的就败了，接着文鼎就被吴嘉义控制并收购了。改组之后呢，我们这些原来管事的人全部都被吴嘉义给替换掉了。 嗯，你觉得陈玉有可能是吴嘉义杀的吗？ 警方当时调查说是自杀，不过谁知道呢，吴嘉义这种人城府深得很，他跟当时盐城警察局局长交情也不浅，这种事儿我们不好说。 交情不浅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这你也知道，吴嘉义上台后对农民工的工资那是能拖就拖，工人们没了活路来集团闹事儿的那自然也不少，帮忙摆平这些事儿的那都是他。 20年前的盐城警察局局长，看样子有必要去了解一下。好的，我了解了。另外再向您求证一些事情，当年文鼎集团是因为经营不善才让吴嘉义注资的吗？ 对啊，那时候文鼎的现金流那确实是出现了问题。 吴嘉义注资后，所有的事情都由吴嘉义说了算了。 他确实是大权在握，但要是说所有事儿都是他说了算，也不至于。 他跟祝总五五开吧。 祝总？哪个祝总？是祝文秀还是祝瑞？ 文秀姐名义上虽然是董事长，但当时早就退居二线了。文鼎集团管事儿的当时是祝瑞，也是因为他不听劝阻，大批量买地，文鼎集团才经营困难，让吴嘉义有可乘之机。 说到这儿，范明叹了一口气，似乎对当年的事情有些不满。 果然，每次与祝瑞对话，他似乎都在刻意强调自己不是管事的，把所有的罪责都引向吴嘉义。祝文秀的独生子，一个集团的太子，只会落得个闲职，怎么想都不太可能。 也就是说，当时的所有决策都是吴嘉义和祝瑞二人一起商议决定的。 是这样，偶尔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，但是决定权都在他们手里。 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？ 这个嘛，一丘之貉，互相利用罢了。吴嘉义刚来，算是解了文鼎的燃眉之急，两个人关系不错。所有大事，祝瑞基本上都听吴嘉义的，包括恶意欠薪，那祝瑞也是大力支持啊。不过祝瑞啊，毕竟太嫩了。后来俩人闹掰之后，估计也是没办法了，就去国外定居了。 祝瑞出国之前，儿子有被绑架过吗？ 还有这事儿？我头一次听说，当时他悄悄的就走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。 好，了解了。 看来儿子被绑架这事儿，很可能是祝瑞编出来的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